最近，市级疏解整治促提升的专项任务中，全市共拆除违法建设22.5万平方米，已完成全年任务量的321.4%。在开墙打洞整治方面，取缔70个开墙打洞的点位，完成全年任务的583.3%。今天九六九，咱带你听资讯。毕业季除了找工作、毕业论文答辩和吃散伙饭之外，对于应届的毕业生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莫过于找房。最近有平台发布了2017年应届毕业生租房的价格报告，报告显示呢，84.2%的应届毕业生需要租房。北京市的应届毕业生租房开支占到月工资收入的67%。12月，一年两考的中高考英语听说机考来了。8月3号，北京市的教委公布，中考英语听力口语机考的首次考试时间为今年的12月23号，高考英语听力首次机考的时间为12月16号。今后，本市中高考英语听说机考实现一年两考，于每年的3月和12月举行。报名参加中高考的考生可任选时间参加，取最高成绩计入中高考的总分。记者日前在北京市城管执法局执法总队会同市城市管理委开展联合执法中获悉，2017年的年底前，北京市350条大街的公共设施都将设置2维码。2018年年底前，你在北京市五环内的主要大街实现城市家具的2维码全覆盖。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说我怎舍得去，哭太也绝美。如何止哭，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心里极渴望，希望留下伴着你。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亦有泪，不愿流泪望着你。过去多少快乐记忆，何妨与你去追，要将忧郁苦痛洗去，柔情蜜意我愿记取，要强忍离情泪，未许他向下垂，愁如锁眉头聚，别离泪始终要下垂。我已令你快乐，你也令我痴痴醉。你在我心，不必再问记着谁，留住眼内每滴泪，为何仍劝逐流默默睡。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太也绝美。如何止哭，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不忍远

少人值得等待？当爱情已经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九六九，只听好歌，不听话。

想起了我。如果你只想出幸福，无请你忘记我。朋友啊朋友，你可曾记起了我。如果你真承受不幸，请你告诉我。 欢乐，来吧，来吧。 在温暖的情人一处。 来吧吧，来吧吧， 相约酒吧。 来吧吧， 来吧吧， 相约一九九八。 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